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36集。 早。 早，你在哪儿？ 学校。 潘逸峰那事儿你干的吧？ 你猜。 除了你没别人。你这招挺狠啊。 申涛肋骨断了两根，没把他全扒光算是给他面 子。肋骨断了？ 谁帮他开的锁？ 我让万飞开的，他溜门破锁一把好手。那个，你什么时候把他锁上去的呀？ 4点。 时间也挑得不错。4点，没人会出校门了。网吧通宵的那回也不会回来。潘逸峰被锁那儿，连个报信求救的人都找不着。边南正想多问两句，突然听到楼上一阵乱砸凳子的声音，玻璃破碎的声音同时传来，还带着潘逸峰的吼声。 老子上个厕所人不见了，你他妈居然去上网啊！ 我靠，有动静，我先去看看，挂了。 潘逸峰在楼上动了手。被他追着拿椅子抡的是头天晚上跟他一块吃夜宵的跟班。潘逸峰手里的椅子已经抡散架了，只剩了一条腿。被抡的那俩也豁出去了，跟潘逸峰扭成一团。周围有不少人围观，但低年级的不敢上去拦，高年级的对潘逸峰那伙人也都看不上。平时没人敢惹他们，现在也没人去拉。一直到几个人身上都溅了血，周围的人才上去把几个人给拉开了。被架开的时候，潘逸峰正在兴头上，脚还狠狠蹬着。边南站得有点近，被他在腿上蹬了一下。 我靠！文飞，怎么走？ 体校老大潘逸峰被航运老大寻仇，半夜吃夜宵上厕所落单时被劫持，先是锁在旁边工地上，然后又被锁在了体校大门上。这事儿还没到中午就已经传遍了几个学校。潘逸峰本想在毕业前轰轰烈烈一场，没成想被秋意这么整了一回，一整天脸上都很难看，基本上处于谁看他一眼就要动手的状态。中午他就被拎到办公室里谈话去了，再出来的时候有点发蔫。训练时万飞跟边南跑在5公里队伍的最后面，分析着潘逸峰蔫了的原因。 他之前还想进俱乐部打球的，这事儿要闹大了他就不一定能进去了，估计被教练警告了。 哼，他进打架俱乐部合适？ 哎，你想过没？ 想什么？ 咱还一年毕业了，你想过毕业以后干嘛没？我妈想让我考体院。 边南沉默了。是啊，还有一年就毕业了，真快。但他从来没想过毕业之后的事，居然从来都没想过。训练结束之后，边南洗澡洗了很长时间，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他突然觉得很迷茫，也很害怕。洗完澡之后，万飞要去网吧，边南躺在床上没动。 我不去了，我躺会儿。 你没事吧？一直没精打采的，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真没事儿。我反省一下我的人生。 靠。 万飞转身出门后，边南在床上挺着反省了半小时，也没反省出个所以然来。他叹了口气，手机响了。新手机铃声跟之前的不同，响了好几声他才反应过来，拿过手机接了电话。 有空吗？把充电器拿给我吧。 行，你在哪儿呢？ 在上回碰到你的那个围墙外边。你都从那儿出来了吧？ 你很嚣张啊，一个人跑这儿来。 那你快通知潘一峰，我在这儿呢。 从围墙跳出去的时候，边南想起了被秋意一膀子掀回墙里摔地上的事儿，有点感慨。这才没几个月，俩人的关系居然已经变成了这样。从围墙跳到地上之后，边南没看到路边有人，只对街有几个体校的刚从超市出来。边南拿出手机，正想给秋意打个电话，身后传来了秋意的声音： 我要现在给你一棒子，你声都出不了就得倒地。 靠，你来拿个充电器还穿个夜行衣？ 吃饭了没？那边开了个手把肉，请你吃饭。 大热天的吃什么手把肉啊？ 边南又往对街看了看，他不想让体校的人看到秋意。虽说潘一峰栽了，不少人心里是挺痛快的，但让潘一峰栽的人是航运的老大，这点上体校肯定会一致对外。 哎，干嘛要请我吃饭？ 谢谢你这段时间出钱出力帮了我不少忙。 我这 虽然这都是你自找的。 这么记仇？那我请你吧。你请我吃饭的话，就请我吃蛋炒饭吧，上回在你家吃的那种。 好吧。 边南虽然已经在食堂吃了，但只是随便扒了两口，现在肚子里都感觉不到有食物存在，所以他打算跟秋意一块再吃点，不过得去远点的地方，比如车站再过去一些的那条小街，那里两个学校的人都少。秋意走了几步停下了，在裤兜里掏出个东西递给了他。 对了，二宝让我带给你的。 什么东西啊？ 边南接过来，借着路灯的光看了看，半天也没看明白这个用一根铁丝戳着三个棕色小泥球的东西是什么。 他说这是肉串，他用陶土做的。 他怎么想的呀？做这么个玩意儿送给我，替我谢谢他，告诉他我特别喜欢。 两人正说着话，后面传来了说笑的声音，边南一扭头就看到了从超市出来的那个体校的跟他们同一个方向走了过来。边南赶紧一把把秋意推进了树影里，然后拽着他飞快地往前走。 我靠，哎，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这非搞得跟偷情一样干嘛？ 你放屁，偷情没这样的，私奔才这样的。老子不是怕你挨揍吗？风口浪尖的，让人看到了咱俩都麻烦。 俩人在胡同里站了一会儿也没说话，边南感觉这气氛再站几分钟真快成偷情的了。 应该过去了吧？ 不知道，我就知道我挺饿的。 这么晚还没吃啊？ 嗯，没错。 你们不经常去卫校食堂吃饭顺带看美女吗？ 怎么羡慕？ 切，我羡慕个屁！小爷跟这混了六年了，卫校小姑娘我见多了。 哼，我看也是。看看这电话本里的姑娘啊，我数了一下，能有二三十个。还有几个没名字，就只有代号的是什么？恨天高，大红嘴，小眼睛的。 你没完了是吧？早知道就该刷了机子给你。 走吧，吃饭。 边南带着秋意去了小街，找了个有空调的小饭店。已经过了饭点，店里只有两桌小情侣在吃饭。他俩进去的时候，几个人抬头看了一眼，虽然很快就又转开了头，但边南还是看到了他们眼里的吃惊。他找了张靠里的桌子坐下了。 你们学校的？ 没事儿，都不是惹事儿的人。 其实吧，我以为今天你是来趁热收拾我的。 本来就是这么想的。 不过呢，我晚上要上班，吃的东西就得赶紧过去了。改天吧。 这话说的，跟我求着你收拾我似的。 放心吧，不求我，我也会收拾你的，早晚的事儿。我这是记仇。 菜很快上来了，小店里的菜没什么卖相，不过味道还成，就是味精比学校食堂还舍得搁。拿上来的时候，边南看到菜叶上还有味精粒。 你不回家二宝自己做饭吗？ 早上就准备好了，都是蒸一下就能吃的，昨天给他炸了鱼柳，估计今儿晚上就得吃光了。 鱼柳啊？ 啊、嗯？怎么想吃？ 哎，你还回原来那个饭店打工吗？ 嗯，老板让回去就回去了，省得花时间找地儿。 真够拼的呀！ 你这样还有休息时间吗？ 还成。 你要毕业了也这样吗？白天上班，晚上还打工？ 不一定。毕业如果上船了就打不了工。 上船？你学的什么专业啊？ 航海技术。 啊？ 有一些学校叫船舶驾驶。 我靠，开船啊？ 想得美。你呢？ 边南没出声。他本来就在迷茫自己以后该干嘛，还没迷茫完呢。秋意这一问，他更迷茫了。沉默了半天才叹了口气。 不知道。要不考体育，要不就找个俱乐部，或者去哪儿当教练。 其实哪样都不是他有兴趣的，他也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还有一年呢，慢慢想吧。哎，你爸没给你安排一下吗？ 他能怎么安排？估计就让我跟着他，要么就给个店吧。哎，怎么安排都会让阿姨和编号不舒服，所以我从来都不想这些。 这些事儿不想又不会就没了，总得面对，早想早解决不好吗？ 这说话跟个小老头似的，干嘛呢？ 好了，我得走了。 喏，接口那儿让我踩了几脚，充电的时候有点接触不良，得压着点。 嗯。有空给二宝打个电话吧，他这几天总念叨。 我暑假教他打网球，你不反对吧？ 不反对，省得我担心他到处乱跑了。 秋叶今天没骑自行车，要去公车站坐车。边南本来可以直接回宿舍，但想到万一秋叶一个人等车的时候被人蹲了，那他实在有点不够意思。于是他陪着秋叶一块站在了站牌下，时不时往四周看一圈，跟地下党等着接头似的。好在没站几分钟，车就来了。 走了，谢谢。 请叫我红领巾。 我没有问你的名字。 车开走之后，边南还在站台上待着。他突然不知道是该回宿舍发呆，还是去网吧找万飞发呆。这阵子时不时冒出来的这种空落落的感觉实在让人受不了，特别是在和秋意讨论完以后之后，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却还是让他对自己的以后有了些没着没落的担心。 每天12点整准时更新，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多多支持，狼行成双。